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我呀，我住南市。 南市 啊，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您去？ 原先住南市。 我问你现在？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我这趟我跑大港。 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儿去了？啊，我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 哎，谁呀？这一会儿手表，我 四十多万刚买的雷达石英表， 你别生气， 我戴了没半个月，我 真没看见。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处去。 哦， 这小表我就摘一样了。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你没看见啊？我这半生的积蓄呀，40万，我留着怎么？ 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哎，忘家了。 你差点把我吓。 我回去。 这人就是。 哎，我说老姐。 怎么又回来了？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啊，你是倒霉。 怎么 现在还有穿这衣裳马路上溜的吗？你这不诈尸吗？你这不， 我脚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呢、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什么？ 是寂寞。哎，你不要迷恋歌，歌只不过是个传说。 瞧你那个倒霉样、 我不是美啊，我着急呀、我得穿大褂啊，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哎，便服呢？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我，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你没让驴踢上吗？没让门掩上吗？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着什么急 啊？ 着什么急 啊？ 不就是没车钱吗？ 啊， 那你着什么急啊？ 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啊，我这儿有100块钱。 不， 拿着可收。 带回去，拿回去，这不像话。哎，我还没请您吃饭了，拿您100块钱，这人看什么意思？哎，不行，这不行。 您要这么说，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往后我有什么难处，我还得花你的了。 这话有道理，咱这越走越近了，不是？ 对呀， 您这多少钱呢？ 100。 我来50。 一点没有。50啊？我看见你什么了？50。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港了。 对，这个长寿的秘诀 啊， 就是散步。 对。 您要是走快点 怎么样？ 备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嘿，我是想这个。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我， 您甭害怕。 怎么？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好，谢谢 您，特别安全， 指点迷津呢。 回见。哎，我说， 怎么又回来了？ 老爷 啊， 咱甭吃包饺子了 啊，车钱没拿走吗？ 包饺子太费事， 不包就省事儿。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啊。哎， 什么 兰州料理啊？ 没听说过 啊。 我听过什么韩国料理、日本料理 啊， 怎么还兰州料理？ 就是兰州拉面。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啊？ 啊，怎么着？ 那个拉面那是技术，你行吗？ 行吗？行好吧，你就吃上你就知道了。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他不吃那个。

喜欢这个， 你看看 我们老王家有人缘、啊、 真找出来了、啊、 没错 啊，只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哎， 红了这么些年了， 对呀、啊、 大家伙喜欢， 哎， 还真行， 你看 您是 王菲，大家伙喜欢我、 哦、那我好比是、李亚鹏，哎，虽然大家没鼓掌，我认为更喜欢我。 哦， 怎么样？ 那我好比是陈佩斯。 陈佩斯， 哎， 那我好比是陈强。观众喜欢我， 我好比是葛优， 我好比葛存壮， 可以。那我是侯月文， 侯宝林嘛， 嘿， 你看， 那 观众喜欢我， 观众喜欢我， 没辙了您。 谁说的？我呀、 啊， 我是观众的儿子，你瞧瞧。 行了行，别鼓掌了，别鼓掌了，这不行，这不行。 大伙喜欢我， 这没有人格了，这 怎么没人格？ 底下还有小朋友呢、啊，你就为了要掌声？ 不是， 你说你是观众的儿子？ 不是， 太低俗了， 不是太低俗，这都是衣食父母，我就是观众的儿子，你瞧瞧，你看，是不是？你是什么呀？ 那我就当观众呗。 哎，是不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财神到》。说到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这都是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也是老同事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个小短段，叫做《拆字》，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表演。 这回咱们三个人呢、啊，哎，拿这个文字啊说点玩意儿。 怎么说呢？ 我出题呀、 啊。好， 咱们找一个字。 哦， 这一个字啊，拆开了要念它两个字。以这两个字找他两样东西。 哦， 这两样东西呢，你表面上看着还得一个样。 哦， 咱们每个人说四句，还得合辙押韵。 哦，还得要合辙押韵。 哎， 好啊。谁先说？ 我出的题，当然我先说。 怎么样？我二说。 啊，我最后一个。 好，那我先说。 您说吧。 我说 什么字？ 哎，吕字拆开两个口。 哦，吕字， 哎，姓吕的吕字拆开了，是不是两个口子？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哈、啊， 嗯， 还得找两样东西呢。 当然了，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燕茶配黄酒， 哦， 但是差不多，嗯，差不多， 看着是不是一样？ 差不多， 对对对， 哎、我是大口的喝燕茶，小口的喝黄酒。 嗯，哎，你怎么不大口喝黄酒？ 他说我一大口喝就醉了。 这人酒量不大， 哎、没酒量， 有点意思。 该听你的了， 听我的啊。 哎哎哎，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找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花狗，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你这东西啊不一样， 就是 怎么不一样啊？ 这个萝卜呀、啊，它有根有缨，这个藕啊，它有节，中间还有窟窿， 就是啊， 人一看就不一样， 有一个样啊。 没关系 啊， 我会修理， 会修理。 对了， 啊、咱们看他怎么修理。 现在， 你说吧，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是这个去了根儿，削了缨，片了皮。捅了空的象牙白萝卜配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啊， 这麻烦劲儿。后两句， 我大口吃那个去了缨儿、削了根儿、片了皮儿、转了空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那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哎呀，差点没给他累坏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算说上来。 哎，对，那就听你的。 我也得说这个吕字啊。 哎，拿吕字找。 吕字，吕、字， 哎，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这怎么这味儿啊？ 哎，这不这味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是啊，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窝头。 看去。 你 别说了，别说了， 不一样，不一样。 你这个还不如他那个 啊？ 哎，